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在北京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座谈会上，寄予全市党员把对党的忠诚、对首都的热爱转化为实际行动。 本市全面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活动，10年捐款近4亿元。 本市率先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扶持北京礼物走向世界。 今年起，居民健康卡将向户籍居民发放，检查检验结果全国互认。 北京将建立我国首个海外回流文物口岸交易市场。 北京铁路局今天调图与蜀运同步实施，北京至沈阳最快4小时内到达。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昨天邀请部分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召开座谈会，交流工作经验和体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市委书记郭金龙寄予全市党员能够亲身参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为之贡献智慧和力量，是值得引以为豪的难得人生经历，也是肩上沉甸甸的担子。我们要义不容辞地扛起这份责任，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之中，把对党的忠诚、对首都的热爱转化为实际行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座谈会，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出席。座谈会上，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工委书记肖刚、怀柔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刘丽丽、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人民法庭副庭长刘黎、北京首创博桑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产品研发部工程师王威畅分别发言交流经验。郭金龙讲话说，我们今天召开座谈会，纪念党的生日，回顾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就是要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党员意识，切实肩负起历史责任，自觉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郭金龙寄予全市广大党员，一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二要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三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座谈会前，郭金龙、王安顺还参观了市委党校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 为市委党校学院及全市党组织开展党性教育提供教学服务的北京市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昨天试运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朱莉的报道。 利用市委党校老办公楼改造建成的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运用图片、影像、视频、场景模拟等多媒体手段，为党校学员及全市党组织开展党性教育提供教学服务。党校常务副校长王明忠向记者介绍， 党性教育呢，一直是党校的最核心的课程，但是我们的手段比较单一，形式呢也比较传统，所以党性教育的效果呢受到了制约。那么搭建这样一种情景式、体验式的平台，把学员放到这样一个场景当中来，然后再进行教学内容的实施，就比坐在教室里边那个效果就要好得多。 基地根据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以党性教育为主线，回眸党的历史，突出当下党建的实践，将教学内容分为8个专题、29个教学点。参与设计改造基地的北京方略博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亚文跟记者说， 比如说其中一个细节叫江姐啊，我模仿扎纵那个环节，然后通过场景、通过影片、通过声效，然后通过现场还原，能够让你360度的感受到当时我们共产党员那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我们也看到可耻的叛徒受到唾弃，所以我们有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反差，让我们的学员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教学的目的的达成。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6月15号起，全市各级党组织陆续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市委书记郭金龙、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业、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等市领导带头捐款。在昨天的集中捐款活动中，来自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和市政协19个部委办的200多个党支部代表，将一笔笔爱心捐款投入捐款箱，共计35万多元。捐款将全都交到北京市慈善协会，用于困难群众身上。共产党员献爱心捐款活动2005年启动，十年来参与捐款的党员群众共计800万人次，捐款总额近4亿元。这笔资金被广泛用于助老、助医、助学、助残、大病应急救助等项目中。通过发放携手助老送健康慈善医疗卡，帮扶了21万低保老人，设立北京市慈善医疗救助专项基金，救助了2987个因病致贫家庭，实施爱心成就未来项目，帮助约27000名韩文学子完成学业，开展献出你的爱活动，为近1000名低保特困残疾人免费安装了假肢，为250户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设施改造。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14点34分，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北京市木材厂库房火灾，迅速调集12个中队、56部消防车、3台挖掘机、30辆环卫洒水车到场。19点46分，明火被扑灭，过火面积1500平方米，没有人员被困伤亡。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市委总值班室与扑救现场密切联系，并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扑救，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小，同时千方百计确保扑救人员安全，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纪追究事故责任。各部门、各区县、各单位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警钟长鸣，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赶赴现场指挥扑救，要求连夜清理现场，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防止次生灾害，同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市领导李世祥、陈刚、王小红赴现场指挥扑救。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听取北京市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起草情况的汇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主持会议。意见确定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深化旅游业改革发展，提升北京旅游的独特吸引力、辐射带动力、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力争到2020年，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8%。会议指出，北京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是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市还承担着国家全面深化旅游综合改革的试点工作，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围绕确定的改革发展目标和主要举措，确保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要完善细化措施，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和实施细则，要抓好宣传培训，使从业人员准确把握政策。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党组会议，就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一专题开展交流研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胤主持会议。按照中央要求和市委部署，5月份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深入开展以严以修身为主题的第一专题学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伟、孙康林结合第一专题学习调研情况做了重点发言。杜德胤讲话说，要通过扎实开展三严三实教育，切实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开阔心胸、拓宽眼界、增强担当、提高境界、焕发精气神。第二阶段的学习教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要严格按照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继续深化思想认识，切实解决突出问题。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和世界田径锦标赛即将在京举行。市公安局昨天举行2大安保誓师大会。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小红强调， 首都公安机关要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更加扎实的工作、更加顽强的作风，全力做好两大安保工作。会上，授予刑侦总队一支队、特警总队一支队、交管局中心区交通支队、西城公安分局牛街派出所等十家单位英雄模范集体称号。王小红为两大安保反恐处突、交通保障等六个团队和四个突击队授旗。 古语有云，郡县治，天下安。基层领导干部的执政水平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作为北京第一经济大区的负责人，朝阳区委书记程连元从民生入手，为辖区内居民谋福利，坚持做民生保障的暖心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006年，45岁的程连元从市工业促进局局长任上调到朝阳区担任区长。上任之前，他就确定了接手朝阳之后的第一要务，就是从百姓实际需求入手，解决民生难题。他在调研中发现，教育是居民反映最多也最急迫的问题。 所以有人就说朝阳区有钱没文化，我听着就很受刺激。朝阳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太少了，因此呢，在朝阳居住的这个老百姓相当一部分是要把孩子送到东城、西城，甚至海淀去上学的。 因此，程连元主抓的名师名长工程开始逐步推进，从引进湖北黄冈中学、东北师大附中分校等境外资源开始，再到北京区域内的名校，优质教育资源开始在朝阳生根发芽。 先引进的是人大附，然后是清华附，然后是师大附。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由过去的50-60个名校，到现在变成了80多个。我们又把它都放在了朝阳区的，基本上在城乡结合部，就是我们的发展的短板。 在周围人看来，程连元办事的风格雷厉风行，只要是关乎百姓利益的政策，程连元绝不留情面。18里店乡西直河村的食材市场是朝阳区疏解城市功能的重点拆迁项目。18里店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因为执行政策不力，被程连元就地免职。 为什么？因为他们犹豫，他不是不执行，他是执行的不够坚决，没有按我们期望的那个时间表。西直河我确实是进了村转了，而且转了不止一次，否则我撤人那个乡党委书记乡长是没有道理。觉得他实在是该拆，第一污染环境，萧太后河全部污染；第二就这个市场聚集的人太多；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市场全部是违建。 程连元临阵换将，新上任的领导班子马上拿出了具体的执行规划，转变工作思路，与商户深入沟通，拆迁工作很快进入到了实质阶段。18里店乡副乡长高云汉告诉记者， 原来呢是和一包的，就是第一手承包人来谈调整这政策是什么呢，我也和使用者房屋的产权人去谈，一下就把这个局面就给打开了。 后续的这块地拆完了，这个规划的工作现在也正在进行。 对，规划审批已经到了比较关键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了，应该说很快吧，应该就能够批下来。应该说咱们区里边尤其程书记对这件事呢应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呢协调了市里边相关的部门。 规划是做什么用呢？ 总部基地类型的这个什么这么一个园区，当然说这里边有设计研发，包括展示啊，还有一些相关的配套。 勤政廉政、干净干事是程连元的执政理念。曾经担任过企业领导者的他，也把企业管理的经验用在政府工作上。他说，把百姓的诉求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依托，才是为官一任最该做的事儿。 提升的区域的，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可以从企业来借鉴很多东西。政府呢，你为政一方，你也得敢于担当。只要你是真心实意的为这个地区好，为这个地区的老百姓好。 北京市从今天起率先面向境外旅客实施离境退税政策，市旅游委、市财政局、市国税局等部门昨天联合就这一政策进行了解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市财政局副局长赵彦明首先介绍了可以享受退税政策的对象和退税物品的范围。 退税的对象就是在中国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183天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退税物品的范围呢，除了禁止和限制的之外，都是退税物品的范围。离境日到这个购物日不能超过90天。 市旅游委副主任王悦说， 游客到我们的购物退税商店去呢，一次购物满500块钱就可以申请这个退税政策。那么他持有他的证件，只有退税单，到机场呢就可以走这个退税流程了。 而具体办理的流程是，境外旅客在口岸离境时，先要向海关申报，经查验后再到设在口岸隔离区内的退税代理机构办理退税手续。 退税率呢是11%，其中 中呢9%是退给旅客的，那么2%呢是退税代理机构的手续费。方式呢就是两种，一种是现金，一种是转账。超过10,000的那应该是转账的，10,000以内的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退给你现金。 目前离境退税只在首都国际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办理。市政府口岸办副主任朱雷希望办理购物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要把握好时间， 具体办一个人呢在10到15分钟。考虑到首都国际机场呢就是吞吐量8600多万，进出境旅客2000万以上，所以可能会人员比较多，所以还是希望需要办理购物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就是在原提前的基础上再提前40分钟到1个小时，以便更好的办理相关的手续。 今天凌晨，本市开出了离境境外旅客购物退税第一单。来自英国的游客伊万斯第一次来北京，就成为在北京退税的第一个境外旅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7月1号0点10分，英国的游客伊万斯在 T3 航站楼出关后，来到了离境退税窗口，为他刚刚在机场礼品店购买的502元商品退税。在填写了退税申报单后，不到5分钟就领到了45.18块的退税。 It's very generous.Something I wasn't expecting. 退税呢，在欧洲是很常见的，然后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中国呢也开始有了这样的政策。 知道了有这个退税的政策，会不会以后在北京买一些更多的一些礼品带回去 ？Yes, there's lots of beautiful things to be bought. 有了这个政策以后呢，可能大家的预算都会有一些增加。 根据本市退税政策，退增值税率为11%，减去2%手续费，实退税率为9%。别看伊万斯拿到的只有40多块钱，意义却不同。是国税局总审计师高瑞军说， 第一张那个增值税发票，第一张退税申请单，第一个海关的核验，最后呢就是第一笔退税，这表明国家这个离境退税这个政策是落地了。 可以说，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将会进一步提升北京品牌的影响力，促进北京礼物等民族品牌传统老字号的发展。市旅游委旅游消费促进处处长申金格说， 入境旅客420多万，2014年的人均花费是1078美元，就是旅游购物的花费呢，大概占到26.7%。因为通过退税呢，确实它是对这个入境旅游者来说是一项优惠的政策，能够刺激他来购买更多的这些商品。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卫计委昨天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北京地区居民健康卡、北京通基本卡发放应用实施意见的通知。今年起，居民健康卡将打破以往只在新农合人群发放的范围，逐步向户籍全人群扩大，内容逐步向生命全周期的健康服务拓展，计划到2020年覆盖全部户籍人口。居民健康卡将以医疗服务信息标准化、检查检验结果全国互认为基础，推广远程医疗，建立和完善重大公共卫生、传染病等健康信息监测预警体系，建立完善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逐步实现全国范围跨机构、跨区域、跨卫生业务的健康信息、就诊信息共享和一卡通用。先期在15个省份、45所大型医院开展示范，逐步建立居民健康医疗信息跨机构、跨区域共享机制，实现就医一卡通。 北京将建设全国首个海外回流文物口岸交易市场，为海外流失文物打通一条绿色回家之路。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昨天宣布，交易市场将于11月底启动运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1000万件的文物流落在海外。北京构化文化发展集团副总经理王玉东表示，其中包括大量的瓷器， 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远远超过国家文物局统计的中国博物馆收藏机构收藏的文物的数量。 由于多种原因限制，大量流失在海外的文物艺术品无法进入正常市场流通渠道，而普遍的做法是个人携带。北京国际文化艺术保护中心理事长孔凡志说， 外国商家不能够在大陆内来经营中国文物拍卖都不行，现在趋势啊是个人携带，光北京一年就20000多件。 而目前进入国内市场的回流文物还存在税收壁垒，王玉东说， 进口有17%左右的税收，跟国际上通行的像5%到6%的它是有差别的。 正在建设中的海外回流文物口岸交易市场将扭转目前文物流通不畅的现状，交易市场将提供文物鉴定保护、保税存储、交易交割等服务。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李艳玲介绍， 产品在中保区存放期间不需要交纳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的。 十一月底，海外回流文物口岸交易市场将开始运行，届时将举办中国第一个具有文化保税特色的回流文物交易博览会。 新闻广播记者赵敏报道，今天将迎来暑期铁路运输，从今天起到8月31号，共计62天。北京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5370万人，同比增加156万人，增幅3%。北京地区四站预计发送旅客2693万8000人，同比增加近104万人，增幅4%。今天起，全国铁路调整列车运行图。北京铁路局在原有京沪、京广、京秦、京津等高铁线路运行的基础上，继续丰富高铁通达线路。合福高铁开通运行，新增去往福州、厦门、黄山等方向高铁列车，其线路贯穿多个著名旅游景区，旅客前往福州霞浦、鼓浪屿、黄山、婺源、三清山、武夷山旅游度假将更方便快捷。沪昆高铁贵阳北至新晃西段开通运行，新增去往贵阳等方向高铁列车，新增北京南站去往沈阳方向高铁列车，全程运行时间缩短为近4个小时。新增北京站开往青岛 Z74 直达旅客列车，北京站22点10分发车，第二天6点51分到达青岛站。暑运期间，北京地区预计将迎来2次客流高峰，分别为7月上旬，各大院校陆续放假，学生流、旅游流、商务流相互叠加，将形成第一次客流高峰，第二次为8月中下旬，在京院校陆续开学，学生流与旅游流再次交织，形成第二次客流高峰。 另据报道，受水害影响，今天到7月7号，北京西站开往恩施的 T49次列车运行到宜昌东站终止，同时宜昌东到恩施间 T49次停运。今天到7月8号，北京西站开往成都的 Z49次列车运行到汉口后，改经汉丹县、襄阳县、襄渝、达成县迂回运行至遂宁，恢复原京路运行。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北京时间早上7点22分，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从今天起，交管部门的各执法站车管分所业务窗口可以为持有北京交管局核发驾照的司机开具驾驶资格证明等四类证明。今后如果公民在国外需要换领当地驾照，只需要前往交管局一个基层对外窗口就可以办理所有证明。 朝阳区东湖街道办事处昨天挂牌成立，今后居民可以在街道直接申请低保和社会救助。同时，原本隶属于崔各庄乡的大望京地区也将归入东湖街道，东湖地区将全都实现城市化管理。 拉萨市赴京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昨天在西藏大厦举行，这次活动共推介招商项目32个，产业分别涵盖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5大类，现场成功签约6个，涉及项目资金3亿多元。 香山公园昨天推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专题展览，展览位于双清别墅院内，展览将西柏坡与双清两地相结合，真实记录了党中央从西柏坡到北平香山的重要历史。 我们万众一心抗战歌曲70首网络传唱活动昨天启动了，网易云音乐成为专辑发布的首个平台。抗战歌曲70首由中央学院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从1931年至1945年期间曾被广泛传唱又极具艺术价值的70首抗战歌曲。 从昨天开始到8月中旬，朝阳将集中开展夏天露天烧烤专项整治工作，集中整治，高限处罚，严厉打击，对露天烧烤实行零容忍对待。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南部和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西北部空气质量1级属于良，东北部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 打破汽车保养价格底线，就靠乐车帮。联手30大汽车品牌的 4S 店汽车保养 APP 标杆，保养总价疯狂2折起。下载乐车帮 APP， 开启指尖上的养车神器，联邦的帮哦。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石景山一社区居民开山种植农作物，山林野地由谁来保护？规划中的小学要搬家，教委、学校、家长三方协商有成效。下面是详细报道。家住石景山龙恩医院小区的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在紧邻小区西侧不到50米的山坡上，有人毁坏山林，私自耕种农作物。不少居民担心伐树毁林会导致山体水土流失，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那么好好的林地为何砍伐？相关部门该如何管理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记者来到位于石景山区龙恩议员社区，在紧邻小区11号楼的西侧，有座海拔近200米高的山，山坡上有一大片地表光秃秃的裸露着。一位小区居民指着山坡说：“ 天天在砍伐，土都给挖下来了，2-3年了都，今年更厉害了。” 据知情者透露，在山坡耕种农作物的多为本小区居民。 都是街坊邻居的，都不好意思说，人家在山上破坏之辈，我这心里也不高兴。那是仅仅一小片，那山上有的是。 在一位居民的指引下，记者来到西侧的山坡，发现只要稍微平缓的地方都被开垦用来种植玉米、豆角等作物。 在这种地有人管过吗？ 管。 哪儿管啊？ 那无力拖不让种。 不让种，然后为什么还种啊？ 摩托锅，上次摩托锅弄不起这个地。分不清， 不 知道是谁的，他分不清就 住呗。记者联系到门头沟森林公安处，经相关人员现场核实后说， 有一大块都不属于门头沟的，都属于人石景山的。那个5号楼前面吧，那不是把那林子全毁了吗？要是弄也得联合执法，我们各管一片啊。 石景山区森林监察办公室也对此情况进行了记录，并表示会在近期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私自毁坏山林植被、开垦耕地的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中心教授黄顺江说， 既不符合咱们国家的这个退耕还林这个大的政策方向，又不符合现在水土保持或者生态养护国家的一些要求，尤其还在北京的郊区，对植被的保护是非常重视的。再一个，当地的管理上它也不到位，林业部门是他们管理范围，过渡部门也应该出面去制止这个事情，而且目前又是雨季，很容易出现这个水土流失的。 热线回声。 新闻广播6月18号曾报道，朝阳区北苑地区原本规划的一座9年一贯制学校朝阳外国语学校分校花语城校区，5月突然宣布小学部搬迁到离小区更远的地点。家长质疑相关部门不守承诺，质疑规划的严肃性。当时家长反映说， 朝阳区外国语学校的那个高中部搬到这儿来了，本来说暂住的话住2-3年的走，但是现在的话呢他们又不走了。 我们知道他们那个加固完成了，他就应该搬走。 校舍不够了，要把小学部迁到那个世华博郡去。 离这有多远 呢？2.5公里，老人孩子根本就不可能走过去。 原来大家别的从这里啊上学5分钟，以后变成35分钟。 你要搬家的话，你应该征求广大业主的意见。 这次他先搬1-2-3，所以呢现在我们要求跟原来规划性质是一样的，保证这是1到9年一贯。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炳奇认为， 办学它不仅仅是学校办学，它实际上还牵涉到这个具体的学生的利益，政府、学校、家长要共同参与决策，规划的时候广泛的提取意见。 最近的小学是否要搬迁这一问题，在家长、学校和朝阳区教委等相关负责人的协商下有所进展。一位家长说， 政府那边出面的是区教委的基教一科的孙科长，朝外分校的这个徐刚校长，来管于乡政府科教文体办李主任，这几个领导大概可能对我们当时关心的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中占了我们初中的地方嘛，然后小学要搬走，这两个问题呢现在给我们一个答复呢，就是说小学肯定不搬了，高中呢新的选址 的地址呢是在北京中学地块，预计明年开工，大概2017年的9月份搬过去。提到这个具体的今后9年一贯制这个规划嘛，教委是给我们提了3个方案吧，业主们选择。然后张我们是这两天呢就在群里头让业主们来投票，把业主们最终定的这个方案呢给教委那边书面回复，再约教委的具体的见面面谈的时间，希望他们能给一个书面的这个一个承诺吧，比较满意吧。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和娟，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时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